欢迎大家一起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们一起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讲与童年有关的故事，一起来记录这些成长的历程，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